个生态文明。 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炙手可热的周杰伦，首先就来听二人合作的布拉格广场。 琴键上透着光，敞开的玻璃窗，装饰这个的现场，当 CCC 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竞争方向，看见经纬一幅18世纪的油画上， 在旁 静静欣赏， 在下 你的浪漫， 在看 是否都觉得一样。 啊啊不输，啊啊不输， 世界变得奇妙跟难以言喻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，好爱珍惜 来自蔡依林2003年转型专辑《看我七十二变》，在百花齐放的新世纪之初，蔡依林靠这张专辑来了一次漂亮的翻身仗。不过，她的转型到此为止了吗？显然并没有。如果说《看我七十二变》是靠风格取胜的话，那脱离周杰伦之后，蔡依林继续在风格上大做文章，转型成为唱跳歌手。2006年专辑便是以《舞娘》为标题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。 墙壁弹奏专属琴乐，弧不停用拉丁式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我心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，连脚步都风浪民歌的身影悬在窗棂，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记忆窗棂，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记忆马德里斯音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和玻璃前的身影，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斯音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，所以用阿玛蒂写了封信给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、哦、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和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。 马德里不思议来自蔡依林主打欧陆电音的专辑《舞娘》，这张专辑叫好又叫座，也为蔡依林提供了一个契机来深挖欧陆电音这种风格。而在表演形式上，他将体操动作和舞台融为一体，如果说看过他的演唱会一定会叹为观止他那高难度的舞蹈动作。2007年，蔡依林推出了特务 J， 他的代表作《日不落》便诞生在这张专辑。在《日不落》之后呢，我们还将听到专辑当中的情歌《一个人》。这里是耿话在中歌榜陪你度过的周末时光，我们稍后见。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和平歌慵懒步伐压着云，心头的放晴，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懂也不懂得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 今天。 守住我们的照片，沙发摇椅到客厅的另一边，晚饭后你可以多抽几口香烟，已经没什么人会埋怨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2012年专辑 Muse 当中这样一首 Dr. Jolene， 之前听到的是专辑主打大艺术家。从 Myself 开始，他逐渐摆脱了市场导向的限制，音乐上的定位更加前卫，更加偏艺术感。到了2014年专辑 Play 我配更加偏实验性。这个时候的蔡依林在主流和非主流音乐的界限是变得越来越模糊，而难得的是在舞曲的风格当中他延展出了一些态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蔡依林 EDM 风格这样一首电话皇后。 Thank you.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和瑞士 DJ 以及 EDM 制作人 Aliso 合作的一首 I Wanna Know。 这个小时我们通过蔡依林几张重要专辑分析了她音乐事业的三级跳，从 R&B 时期的看我七十二变、欧陆电音舞娘，再到非常有实验性的 Play 我配。我相信蔡依林转型还没有结束，即将推出全新专辑的她也曾表示和以往都不一样。接下来就来听我对我，稍后还将听到他的一首影视歌曲，来自于电影《捉妖记二》的主题曲《什么什么》。 开始这条的性格，绝不肯将就言和，从不满意所谓合格，对每个我攻无不可，参赛者越来越多，天地却只有一个，好叫一声头也不回，我眼中只瞄准我。拿下上个我怎么传授，其实今生不超越等于坠落，不愿你蹉跎，让我蹲下想的我失去养分，情话散落，虎视眈眈人太多，我只在乎一个对手。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，我和我正无尽战斗，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杰作。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，真的完了，十年之后起风这地球进化到几次代，就让我期待我。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，高光自带空中玩耍，遇上隔墙从不退缩，城内的怪物越多，我目标越是清澈，提神仙断江之风也在这招从不寂寞。我拿下上个我操作宝座，起落装一波，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，发电视频哪让我蹲下上个我去我曾经计划下过，虎视眈眈人太多，本人只有一个对手。百合人最好是种承诺，我渴望着无尽战斗，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结果。百合人最好是种执着，怕完才认真的完了，十年之后起风这地上完美到多可怕，我都想更新过。失了什么咒语，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，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，本来没什么问题，哪有那些大意义。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，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，别怕浪费，快乐正在排队，我看今夜谁舍得什么也无所谓。Come on now, come on now, come on now, 别说什么配不配。有你相知相加，我们百分二百完美。弯月留下个缀着传说中的段落，从初见你的那一刻，我们注定了些什么。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，学你动作，就算假不假不天眼看他的，反正你为我争斗。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，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，别怕浪费，快乐正在排队，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。 1, 2, 3, and up 哭什么笑什么，有你相知相加，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。

曾经熟悉的脸孔，下轮注目的慢热血托徘徊惶恐，错过了太多的选择，当自己变成蝙蝠了以后，若有若现的在记忆中轻轻闪过，不知手中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